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剛才上一集呢，我們就回顧香港的土地規劃的政策，那就慢慢發展到戰後呢，就有一套所謂城市規劃的制度開始引入香港，就規管土地用途，就不是純粹就是個業權人自己就跟政府私下 negotiate 怎樣改變用途，這件事就要符合一個所謂規劃的要求。這套制度本身去到什麼時候開始就是面對一個的就是挑戰，是令到呢套制度开始慢慢做唔到嗰个啦。规划嘅意思即系话，我要指定呢度做乜，呢度做乜，呢度做乜。但如果而家我哋去睇嘅话，市区仍然 OK 嘅，当然系，因为市区唔使谂嘅，其实系，因为第一主要就因为工业北移走晒啦，嗰啲工业区嗰啲工厂都，咁啊而家剩翻嘅问题就点样 resume 翻嗰啲工业區的用地來做屋地啫， 那個又做不到咯。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做不到。 不過問題千絲萬縷，我或者集中三個方向，有個大浪讓聽眾可以容易理解。就出現問題其實是什麼呢？就是說原來1939年開始引進的城市規劃條例就只是市區的。 啊，新界不受這個城規條例。 是的， 是的。為什麼？ 其實建築物條例都是的，建築物條例呢後來是要立多一條。 但是不是因為那時候其實新界沒什麼人住？ 是的，也沒什麼建築， 沒什麼建築，只有那些傳統式的村屋。 是的，他不理你。 沒有多層大廈，所以不理你。 是的，是的。所以就建築物條例都是的，所以後來就立多一條叫建築物條例括弧適用新界。 嗯。 但是規劃條例就沒有這樣做啊。咁所以出事係咩呢？就係、是、到有貨櫃業蓬勃啦，因為你葵涌有貨櫃碼頭嘛，咁唔夠位擺嘛。 同埋中國1979年之後嗰個嘅即係成為呢個製造業嘅基地嘅珠三角， 咁咪猛咁運嚟運去啦。 係啦，因為79年我諗到89年呢十年時間呢，就都係港商呢就北移啦嘛，開始就將喺佐敦谷啊、新蒲崗啲工廠呢、觀塘嗰啲就搬咗上去珠三角先。咁而家都冇㗎啦，就再向北。咁喺嗰陣時嚟講咧，就佢嗰啲嘅貨櫃啊， 係啦， 即係拉嚟嗱，嗰陣時仲未有鹽田港嘅應該， 係 就要拉嚟香港由葵涌出去嘛， 係啦， 咁中間放喺邊咧？咁樣 最近頭嘛，擺唔入， 擺唔入，係啦， 隔離有好多農地喎， 係啦，就變成成個新界都變成貨櫃場。 咁呢個都係政府政策失誤啦，你搞得貨櫃碼頭，你就應該要有配套。 但我想問下啦，點解新界嘅土地可以隨意由農地改變成為呢個貨倉用地？ 就唔 好擺貨櫃咧， 就唔係政府就即刻告佢啊！呢、這個好出名啊，阿法叔嘅新法案啊，政府就 即係法叔將自己嘅農地攞嚟擺貨櫃， 租俾人啦、啊， 租俾人 擺貨櫃啊，賺好多錢啊，農地 但係嗰啲路窄到爛曬，我見到嗰陣時。 但係比起做農地去嘅收益係真係幾百倍、啊。 嗰陣時我諗幾十蚊尺嘅就真係農地， 邊度使啊？而家講八十年代，但係幾蚊 幾蚊尺 係啊，幾蚊尺啦、啊，就多到咧就係嗰啲業主其實都租唔到俾咁多農夫啊，咁所以有人同我講話，喂，擺啲貨櫃又有錢俾咁樣，咁咪擺咯。咁政府一直咧就隻眼開隻眼閉嘅。因為佢都知道自己政策失誤噶嘛，唔夠位擺貨櫃嘛，咁但係後來就開始出現係污染啊、河道淤塞啊， 嗰啲咪嗰啲土嗰啲路啊，窄到爛 曬，搞唔掂啦， 一落雨水浸。 係啦，咁啊，終於就出招啦，咁就告 告啊，發叔 啊，發叔係啦，咁呢個好出名啊，呢個係 好似打到去終審法院。 Marco Case 當時嘅枢密院啊， 枢密院係啦， 咁就政府輸咗。 我输咗， 讲少少笑话俾大家听下，就系、是、政府就系话，喂，我有地契噶嘛，啲啲啊丈量图啊嘛，然之后丈量图里边当日印度人嚟啊，就 呢度系农地嚟噶喎， 系咁咧嗰阵时咧，嗰啲印度人咧就做咗个附件一嘅，里边咧就用手写一个大表嘅、嗯，就写住啊丈量啲啲啊1001咁啊，咁、然之后就话咧，呢度系农地， 有冇建築物咁樣，咁啊做咗好大個表嘅。咁去到枢密院咧，嗰個法官就問，因為政府嗰個代表律師就話啊嘛，嗱咪有呢個丈量圖裏面嘅附件附表一啦，咪講咗 明個農地啦，係 啊，講咗啦，咪規劃限制咗呢個用途啦，你轉用途啊，梗係要申請啦咁樣。咁但係個法官就話：喂，個表裏面咧有爛廁所。咁啊，又有啲 有啲建築物喺裏邊，係啦。 咁佢就話啦：，誒乜你當年做丈量嘅時候，會規定人哋做爛廁所嘅咩？ 嗯， 咁呢個就明顯就唔係一個規定啦，明顯係一個描述啦。咁所以咧就輸咗官司。嗱，政府輸咗官司咧，就等於成個新界咧就冇旺管啦。嗱，呢下咧就只係執住一條線，咁啊法庭就係話：嗱，農地同屋地好清楚，所以只要佢唔起屋。即系冇構築物就冇違反啦， 冇結構性嘅嘢落去地下， 即 系唔使成棟嘢嘅放嘢上去得噶啦。 系咁你就唔系建屋啊嘛，系嘛？佢话唔可以有即系屋地同農地嘅分野咧，法庭就系確立嘅。但系農地可唔可以擺嘢？ 系咯， 咁啊法庭就 冇限制， 冇限制。咁於是就唉遍地開花啦。咁但系好多人就問啊。点解输咗新法案？ 都唔修订法例咧？ 系啊，呢个就系好多人好气愤嘅。 会唔会政府啲官员自己都有喺农地嗰度摆货柜咧？ 咁呢个可能阿波哥要问下佢啦吓，可能。咁但系你睇到咧，政府一直讲咧就系话，因为当时仲有一宗新界嘅土地用途嘅官司，咁就话嗰单官司如果赢到咧，就可以推翻前面呢一单。咁就政府就啊，好似。觉得好胜算好高， 即系临尾入你波搞掂你。 系咁点知都输埋，咁啊都输埋之后咧， 先至谂收 啦。系啦，咁就已经其实 全过咗九七噶啦，变晒货币。 系啦，啊咁其实咧收礼都收得好差嘅。当时收礼咧就系话咧喺引进一个叫做中文我一时都唔记得咗，系一个 development permission area DPA。咁咧佢就。是冇追溯力啊嘛，呢个就系、是、我哋守住呢个标准，就系、是、common law 系冇追溯力。咁所以咧，佢就系话咧，以前嗰啲就冇得搞啦。 哎呀，嗰阵时如果有人大释法，咪搞掂咯。人大释法有追溯力啊嘛。 系咁啊，于是乎咧就去引进咗呢个 DPA 嗰啲之后，但系个法例系好癫嘅。 嗯， 就系、是、DPA 就系话要申请，但系你违反咧。是冇執管權嘅喎，嗱嗰陣時係咁， 咪即係冇牙老虎。 其實咧，香港以前咧跟英國嗰套咧係公務局噶嘛， 係啊， 公務局下底有規劃，有幾個處噶嘛。咁所以佢哋寫法例嘅時候係點咧？1939年嗰條例就已經係咁樣嘅，規劃條例係有個框，但係冇執法權嘅。執法權係由建築事務監督喺建築喺建築物條例裏邊授權建築事務監督。去帮规划处執法嘅，咁当以前系冇事嘅，以前公务局自己兄弟嚟 啊。That's why 而家嗰啲天水围嗰啲卡拉 OK、高尔夫球 系啦， 即系嘉湖山丘嗰啲就冇网管咯， 冇网管啦，系啦， 因为佢唔关建筑监督，冇建筑喺度噶嘛。 所以好多听众系听唔明嗰啲新闻嘅， 系啊， 嗰啲新闻咧，嗰啲官竟然走出嚟话系啊，佢违法，不过我冇执， 我冇执法权系咯。 哇，呢个都几癫噶，系嘛？ 咁点解唔改咧？ 后来是改了 ,2004 年就改了。不过你已经是30年了，是啊， 新界已经 是80年代都是啦。 失控了已经是。 是。咁而家就出现一个这样 的复杂的状况，就是说其实在新界土地里面呢，在不同的时间线被改变用途呢，都有 不同的 執 法。 是。 有執法的尺度。咁真的人都癫了。 大量都没有執管权的。 嗱，但系而家头先我所讲啦，就是那些嘅农地啦。而家我哋幾時引入一個制度，就係話你要改土地用途，要符合嗰個嘅規劃嘅用途。 係 呢一套制度 apply 新界係幾時？嗱，初初就淨係喺呢個香港島啦。 係真正年份 邊個年代 咧？應該就係80年代嘅。 係 嗱，不過呢個我 double check 啦嚇，即係佢其實嗰個時間線咧係好厚嘅，差唔多係去到新法案嗰陣時候都仲係冇網管噶嘛。 嗯。 咁所以即係 exact 係究竟係八字尾啊，定話九字頭呢、這個我諗要再查，因為嗱頭先嗰個時間軸線係咁啊嘛，就係、是、新法案都仍然用地契嚟過去噶嘛。 所以嗰陣時都仲係未有規劃管制新界土地噶嘛，咁嗰個新法案喺80年代噶嘛，咁所以後來先至開始將呢個規劃係引進入去新界。 好啦，引進咗之後，嗱，譬如咁啦，如果我係發叔，我發覺屌擺貨櫃一個櫃收人咁啊幾百蚊租，唔划算，突然間有個發展商嘅代表。叫做呢個細糧地產公司叫我喂，不如將啲農地賣俾佢啦，咁可能佢後邊就係嗰啲四大地產商或者八大地產商啦。呢個現象囤積呢個新界農地嘅現象，係咪由八十年代開始嘅？ 唔係呢個早啊，這個、早 再早啲， 呢、這個早啊，呢、這個早啊。其實咧就係由沙田新市鎮開始。 哦、啊，好早期喎、啊，沙田新市鎮70年代初開發嘅、啊。 係啦，咁就開始有收地嘅。情況啦嘛， 沙田係農村嚟嘅嗰陣時， 係啦，嗱咁大家睇到咧，荃灣同觀塘咧係全面由政府收地跟住發展嘅， 即係冇私人嘅發展商落一釘嘅， 係啦， 就算有都好啦，你要賣翻俾政府， 冇錯啦， 政府用當時如果你係農地嘅就用當時農地嘅市值，係 啦， 咁就五蚊尺嘅就五蚊尺賣翻， 係啦，咁就用所謂官地收回條例。去收地嘅， 收咗。如果我呢度規劃做私樓，就我再賣地， 冇錯， 拱翻出嚟。 所以第一代荃灣同觀塘應該係全部都係咁樣做嘅。但係去到第二代沙田新市鎮嘅時候咧，大家應該都知道而家有所謂沙田第一城嗰個位啦嚇。嗰、那個咧就係第一次喺新界新市鎮發展咧，用呢個 PPP 噶公司。 咁啊，真係呢個曾蔭權嘅後遺症嚟嘅喎，因為新田沙田新市鎮嘅開發咧，曾蔭權就係沙田 DO 嚟嘅喎，嗰時係。系啊 ，D.O. 嗰阵时管地政噶，你知唔知啊？唔系净系做选举主任噶， 系啊， 系做埋地政好大权噶嗰阵时 系。系啊，啊咁所以沙田就已经系第一次咧，就系出现啲地，可能就系话 公司入营， 俾发展商自己搞啦。 第一城就系我规划咗呢幅地系做私人住宅，咁然后咧就同发展商倾， 系啦，吓同地主倾啦。咁跟住香港政府就发觉仲要发展好多新市镇。就繼續落去咧，財務承擔出問題。 會唔會七十年代政府，因為你知咧，72年十大建屋計劃麥理浩提出之後，跟住嗱嗱臨就石油危機啦嘛。 係 石油危機就沙地禁運嗰陣時候，其實香港都幾大鑊。 經濟係受打擊。 嗰陣時候就工業受到好大嘅打擊。 冇錯冇錯。 咁就冇水啊嘛，個政府我諗。我估其中一個原因係沙田新市鎮係因為冇水。 咁就出咗一個新嘅收地概念啦，就唔俾錢，就俾欠單些數。呢、這個就係大家好耳熟能詳嘅所謂甲類及乙類換地權益書。 Letter A, letter B 啦。 係啦， 即係點啊？些數嘅意思就係 即係話我而家 我收你幅地， 同你 我就唔俾錢你， 唔俾錢，俾張 我而家俾張借契。 又唔可以叫借契，應該叫做 redeemable coupon。 哦，即係萬能 coupon 你，你就攞咗張萬能 coupon， 第時就可以攞去換其他嘅地 啦，係啦， 等值嘅地。 係啦，冇錯啦， 就叫做 letter A， 係 letter B 啊咧。 大部分都是 B 嚟嘅，大部分都是乙类嘅， 系 啊，细节呢个， 总之就是一啲 coupon 啦， 系啦，咁佢就主要就系话你而家俾咗我咧，你冇蚀底嘅，而且政府就即系当时嘅地主都觉得个地价会继续升啊嘛，所以我攞住张 coupon 会升值， 我张 coupon 会值钱噶嘛， 咁而张 coupon 咧佢就去 trade， 可唔可以转手？ 系啊，可以，所以就卖晒， 哦，即系啲地产商。就入新界第一先收購就唔係收購農地， 係 收購呢啲 coupon， 係啊 letter 啦嚇， 係啦，總之就係、是、就係、是、囤積呢啲 letter， 係啦係啦， 就等佢升值，然後就申請將呢啲換地。 咁啊，後來就係發覺好好賺啊嘛， 係 好好賺咧，就直情自己落去收地啦，直情同啲農民啊或者嗰啲原居民啊就去買佢啲地 翻嚟。因為我睇翻許仕仁案、新地案 咧， 佢而家其中一個即係、就是、判咗入去嘅陳巨源咧、 哦， 就係、是、幫新地喺荃灣啊嗰啲地方收地咯、哦，即係一路發展嗰陣時， 好嘢噶。 係啊，呢啲全部都係佢哋嗰啲叫做即係我哋叫做咩啊？買板即係嗰啲嘅雙面人啊，佢一定係要又同鄉村嗰啲勢力又好熟悉，又同地產商又好密切關係，又同地產商高層好信得過。咁佢就負責咩呢？因為你一入到去打正牌頭，如果係人知道我係李嘉誠嚟收地就實貴啦，佢買得花生都貴過人噶嘛。所以佢一定唔會打正旗號，係自己去收噶嘛。咁可能前面有好多艇仔啦，啊呢個叫做 Starbucks， 呢個叫香港製造，咁就幫佢去收地咯。 係啦係啦，唔同艇。 咁就收完 letter A、letter B 就完曬噶啦，因為供應有限噶嘛，其實。換地權益書啊， 唔係一路就收到，應該係去到係咪八十年代，然之後先至宣布就唔再發出啦。 係啦， 咁然之後就當時嘅北京政府就要求港英政府要喺九七前咧要全部行使曬啊嘛。 哦，個原因佢兩個嘅，其實當時傾咗嘅就中英土地委員會咧，就除咗呢樣之外，就傾咗咩咧？就每年賣地唔可以超過五十公頃嘅限制啦。呢、這個就係、是、 咁當然啦。而家最出名嘅就應該係荃灣嗰棟摩天大廈啦，即係小甜甜啦， 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咪最後一個 小甜甜就係用換地權益書嚟嘅， 起咗個掣嘅。哇！大佬咪發到豬頭， 所以都係好勁啊！ 你諗下嗰座嘢幾多層啊？你諗下，即係商廈甲級商廈。 咁啊，另外都有好多權益書就去咗將軍澳。 哦， 將軍澳就係九七前嘅最尾一個新市鎮，政府就 可以用換地權益書， 就要叫大家埋單啊！ 我用曬佢啦。 係啊，佢話我 即係去換就換去嗰度啦。 coupon 有截止日期啊！ 哦，即係你啲 coupon 換就換曬將軍澳啦。 係啦，所以你見將軍澳咧嗰個密度係突然間咧。 你出將軍澳隧道你咪知咯。 係啦， 兩旁都係屏風樓嚟。 點解會咁咧？就係因為有。coupon 到期， 同埋我谂系嗰阵时赶八万五啊嘛， 八万五未到，未到，九七前啊嘛，九、哦、七前因为要有个压力，要尽快清晒啲换地权益书，所以就话边度有地俾你换啊？有将军澳 系 啊系啊， 跟住嗰啲我睇住噶啦，因为我嗰阵时翻工咧就系经过呢个日出康城， 系系。 嗰陣時啊，出康城係堆填區嚟嘅，跟住每晚咧仲燒緊沼氣，好似鬼火咁啊，紫色嘅。坐大車坐廠車出去呢個藍田咧放工咧，兩三點嗰陣時咧，咁我心諗我話咁快可以起樓嘅， 哇會沉嘅喎， 因為葵涌試過嘅，你沉降嗰個時間 三十年啊， 係啊唔足夠嘅話咧，因為佢堆填區嚟噶嘛，仲燒緊沼氣，跟住結果我離開咗一傳媒冇耐咧，再翻去已經見到起緊樓啦，已經喺度。 系啦，所以將軍澳其實係 Letter B 嘅一個，我哋即係通常都會帶學生去嗰度考察啦。 其實都係八萬五嘅憑吊嘅地方。 係啦，冇錯。嗱，其實咧有四類嗰啲業權人手持噶嘛，包括咧攞住權益書啦，有啲就攞住塊農地，咁但係就改劃唔到。 係。 咁有荒廢。咁啊，呢種而家有好多嘅，所以 有啊，即係阿羅蘭擁住嗰啲就賣俾同村兄弟欺負嗰啲孤兒寡婦，就夾咗佢低價賣俾發展商嗰啲咯。 咁呢啲咧就如果個發展商到而家都冇辦法改劃成功咧，就到而家都係荒廢。咁咧佢又好得意嘅，佢又唔租俾農民，佢總之用鐵絲網。 喂，但我見過有啲好奇怪嘅喎，唔知新世啊唔係恆基定乜鬼嘢咧？起咗幾十座，佢寧願丟喺度嘅喎。 鬼屋啊嘛，哇！ 嗰個叫做烏鴉落羊 啊，冇錯冇錯，係係係。 幾十棟別墅丟喺丟空嘅喎，因為佢附近發展唔到嘛。 係啦，咁但係佢就想即係發展咗先，但係其實佢就知道之後如果改劃成功咧，就可以賺到。 好啦，我想問下，譬如我發展商，我而家我恆基，我而家喺呢個古洞， 係 擁住呢個十萬尺農地， 係。 咁咧就佢分散唔同地方嘅。 嗯嗯嗯。 咁好啦，我想劃 A 呢幅地五萬尺。 係。 但係政府有乜嘢程序？佢原本規劃嚟就唔係屋地。嗯嗯嗯我點樣可以將佢轉咗做屋地咧？ 就難嘅。嗱，當然有兩條路嘅。第一條路咧就向城規會申請改劃，得嘛 ？Rezoning。 Rezoning 係啦。 呢條路 難嘅。 難。點解咧？ 就係、是、咁，人哋規劃師諗得呢度係做咩用途嘅？當然背後有一個邏輯噶嘛。你要改我咧，你要說服我啊！我而家自己都做緊一單十二 A 嘅，呢個改劃十二 A 咧，其實咧，哇！淨當我哋好似政府一樣啊，去 發展曬成個， 佢淨要我交一份 proposal 啊，直情裏邊有問曬你可行性啊，點樣做啊？哇！即係我淨成個政府部門要幫佢處理咁樣啊，咁、所以咧，其實咧，當然發展商有呢個能力嘅，但係批准我哋睇過咧，就係話咧，有成八成都唔批准嘅呢種改劃，所以個成功機會低嘅，係啦。相反咧，如果喺新界東北咧，其實你就可以做換地啊嘛，因為頭先咪有講過，就係話如果喺新界東北咧，我擁有超過四千平方米咧，咁我就享有一個特權嘅，我就可以做 PPP 噶啦，我就唔需要賣塊地俾政府。 嗱呢個有個改變，我上一集都講過嘅，其實因為呢個咧就牽涉到我喺政府工作嗰陣時咧，係、最後尾一份嘅曾蔭權任內最後尾一份施政報告，就去交代嗰個新界東北發展嘅模式。我記得 咁咧就好清楚嘅，因為我亦都有即係知道過嗰個嘅決策嘅過程。 係 當時講得好清楚，因為冇辦法杜絕官商勾結， 係 所以新界東北嘅發展模式就用翻荃灣、觀塘，你頭先講啦， 最傳統嗰只 係最傳統嗰只，就由叫做官地收回。 係 我無論你發展商落咗乜釘啊，六叔、七叔、八叔落曬釘都好啦，冇用，我用翻而家農地嘅 valuation 係 幫你買， 係 你亦都要賣翻俾我，因為嗰個係強制權力。我就做完曬成個 master plan 嘅規劃之後，如果我真係規劃咗呢幅地屋地得，我攞翻出嚟拍賣。你只可以成為一個其中一個競投者。 冇錯。 而中間嗰個你囤地二十年嗰個 premium 咧，包括陳茂波嗰幅地咧，嗰個土地升值就冇曬啦。 有就係、是、嗰個農地嘅收購價啫， 農 地, 農地可能就由10蚊升到80蚊。 冇錯冇錯。 但係如果係屋地嘅話，可能係講緊800蚊。 係。 就由80蚊升到800蚊。咁你諗下啦，佢中間囤咗咁多年，佢見到臨尾嗰嚿肥豬肉突然間走咗喎，你諗下。 但係好可惜就係新界東北原本係應該係呢一個模式， 呢種模式係2011年決定㗎。 嗱，所以好氣憤就係咩咧？突然間改咗人之後就話唔係喎。 嗱，我話俾大家聽，呢、這個我懷疑，即係有一啲內情咧，到而家都未公開嘅。因為一個推翻一個咁嘅政府政策咧，唔係咁容易嘅，因為係通過曬下邊，譬如地政啊、規劃啊、發展局啊咁樣由執行部門一路上去㗎嘛。但是呢整个推翻的过程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内情是没有 record 的。 而是突然间有一天。 突然间有一天陈茂波出席一个的新界东北的一个咨询会，就说政府考虑叫做补充发展，就引入这个私人的公司合营作为这个补充，他不是说改变 是 微调他叫做。我就说哇大佬，我看完那段新闻，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改变，因为我是上一个阶段 是 知道。知道嗰個情況係咁，咁啊心諗我話唔係啊嘛，哇咁如果係佢一早入定恆基啲股票咪發達， 係啊， 真噶，你一手就放生佢啦嘛，你諗下， 唔係事實上今次 喺新界東成個新界屯嘅農地，如果根據2016年，Lance 睇下俾我睇下嗰幅圖，究竟而家發展商喺呢個新界西嗱兩個啦，主要而家兩個最大嘅發展區一個古洞。一個粉嶺，呢、這個冇新界東北添啊！但你諗下，古洞北新發展區啊，已經係講緊45,000平方尺喎。total 我記得啊，佢係40幾萬尺嘅，恆基2016年新界囤積嘅農地40幾萬尺，主要唔係喺古洞同埋呢個圖裏邊嘅粉嶺添啊。嗱，粉嶺就恆基就240萬啦。區內你諗下粉嶺幾犀利，240萬。 嗱，所以頭先 淨係粉嶺喎。 去呢一個咁樣咧，其實係可以俾發展商做換地，即係譬如去規劃咗嘅住宅地，但係我擁有發展商啊擁有嘅地咧，唔係凹凹陷咁樣喺政府規劃嗰啲住屋地嗰度，咁佢點咧？佢就同政府換咯。 哦，揾幾塊農地， 政府嘅地咧喺政住宅區嘅咧，就同發展商換。換咗之後，咁呢啲。离开咗住宅区嗰啲咧，就俾翻政府咯。咁啊，所以于是乎，当然可能有计价啦。 就释放咗佢嗰个农地转为屋地嗰个 premium， 就释放咗出嚟啦。 系啦，咁于是乎佢咪话：，我咪拥有超过4000平方米。 所以我就话 有呢个特权啦。 我讲咗好耐噶啦，我话有林郑一定买恒基股票，点解咧？ 事实上真系升咗，你睇佢一宣布 上次仲大镬啦。呢、這个就静静推翻上一任发展局长系佢。2012年上立法会仲讲紧，因为杜绝官商勾结，所以用官地收回模式。三个月之后，当佢成为政务司司长，完全冇件事。有得陈茂波，我觉得嗰个根本陈茂波就 系 同选举主任一样，系嗰个 speaker 嚟，出嚟讲嘢嘅啫。实际后边就 系 梁振英加佢，就决定咗推翻啦。因为亦都系地产商嘅利益。好啦，跟住第一份施政报告就讲首置，亦都系讲咧就系话俾发展商。在呢個新界農嗱，係佢冇話農地，佢即係話唔影響公營房屋嘅規劃用地底下去起一啲首置單位，公司合營。咁你諗到㗎？仲有邊度有地啫？ 唔係嗱，事實上咧就係、是、施政報告咧係臨時抽起呢一段嘅，照我哋嘅資訊，因為其實喺施政報告前嘅兩個禮拜咧， 吹風吹到好緊要啦， 直情係政府官員向傳媒披露。就 是 想去吹風，就想問一下，如果咧同發展商手持嗰啲農地合作， 在里面呢起完私楼部分拿出来、叫发展商起埋首次上车盘。咁就吹风睇下市民嘅反应。咁、所以突然间喺到到施政报告嗰日呢 冇咗。 哇恒基就係爆即係发展商嗰啲股票就爆升啦。点知佢出嚟读嗰、那个施政报告就冇咗呢段喎。咁所以后来就即係未知道啦，未知道会唔会留返第二份施政报告先至正式係讲呢一种合作。 但我觉得冇走唔甩嘅啦。坦白讲，如果你唔係用緊呢个嘅资助房屋嘅用地， 嗯， 何来有地起屋？ 系啊系啊，谂唔到啦， 谂唔到嘅喎，真系唔通系郊野公园咩？你规划得嚟嘅话，十年之后嘅咯， 系啊系啊， 2022几嘅咯，可能系。所以你话首置讲紧而家嘅首置呢五年内推出嘅，除咗农地仲有咩啫？但系你睇唔到咧，亦都系一样嘅，就系、是、释放咗发展商所囤积嘅农地变成屋地。嗰、那個增值嗰一部分，即係由$80升到$800嗰一部分，係嘛？因為你首置盤就正，你一定係變咗屋地啦。 係啦， 好啦，好啦，佢落成咗呢度，譬如呢條叫做細良村，3000個單位，其中咧有500個作為首置盤，咁就政府就用一個補地價嘅優惠，俾佢就可能就換取佢用一個所謂低於市價嘅方式發售，就作為首置嘅資助。好啦， 冇錯冇錯。 但係同一時間。他拿了500個單位，他剩下那1500個單位、就因為他做首置就釋放了他轉成屋地。 是啊是啊，他耗了30年了。 是啊，他耗了30年都動不到。 是啊， 現在就變了，就因為這個首置公司合營，所以我說香港股民真的很聰明。與其你買地，政府可以幫香港市民平抑樓價，安居樂業，你倒不如買地產商股票了，我覺得。 不是啊，所以其實呢真的好、有資訊就發達，在香港 一定發達，我告訴你。是 啊，這些內幕消息他們早過我們多少知道，你想想。 同埋你看到呢，現在即係古洞剛才兩個地區啦，古洞北啦同埋粉嶺發展區啦，兩個最大的地主都是恆基跟住新鴻基。 沒錯。 是啦，咁而這個長實呢就只是在古洞，古洞那裡有的其實。 就不少的，哇，都唔少 喎，112萬平方尺噶，因為佢囤咗好耐噶啦，古洞，因為你要記住啊，古洞係董建華年代規劃噶， 係 唔係梁振英年代規劃噶 ，hold 咗十幾年 嘅，係啊 ，hold 咗好耐噶啦，長實喺古洞， 112萬喎， 所以你睇到呢啲數字，你就會知道，這個土地嘅運用，政府喺嗰個嘅即係控制嗰個土地啦，反而調翻轉，如果你話真係佢阻到盡， 嗯， 我有個規劃嘅要求。我收返晒啲地，然后按照我政府官僚嘅規劃要求，再去 L 期，咁你就反而仲有真係有个 planning 喎。 係啊係啊係啊， 你而家实际上你已经接受咗 status quo 㗎啦嘛，其实係。 而且啊，传媒已经 call 晒地契出嚟啊，吸落去呢佢会发觉咦好接近㗎喎。 規劃就 是 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好接近嘅。咁就係當然政府死口唔認啦，但係咧嗰種巧合係令人懷疑嘅。 嗱，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好多時咧，我哋成日都話香港嘅房屋問題、住屋問題、土地問題裏邊咧，其實係出現咗好多呢啲嘅，即係可以出蠱惑嘅地方，亦都好多所謂對公眾利益、置公眾利益於不顧嘅地方。咁所以你會明白嘅點解嗰啲企業會成為千幾億嘅企業？其實佢有乜嘢？你話 Bill Gates 啊、Steve Jobs 啊，你都知道咩原因啦？ 係啊，係啊。 但係呢啲地產企業之所以成為千幾億嘅企業，大家即係我相信睇埋我哋呢幾集，你就會知道曬點解嘅原因嚟㗎啦。其實，但係最慘就係咁啊！就算譬如我頭先我哋上一集講合作社建屋，係我哋何來有地啊？係咪？ 冇錯冇錯，都係政府。 如果我哋當我哋幾個人學下團地波咁樣，走去呢個新界東北買農地翻嚟，冇可能過到關。 佢唔批你 做屋地， 佢唔批你， 佢亦都唔會批你。好似你咁講，你去城規會申請， 係啊， 你又要有發展商嘅力量，請咁多專業人士，先可以回答到嗰啲問題。 冇錯。 跟住仲有城規會，我哋都未講今集，就係個體制裏邊，係 喎， 委任入去城規會嗰啲人，根本上亦都係同發展商有千絲萬縷嘅利益關係。 啱。 是吗？全部都是他们的马仔啊、代表啊，或者专业人士都好啦。实际上专业人士，我想除了你是教书，其他你在业界里面的专业人士，你做法律好、会计好、乜都好，你怎会跟发展商无关啊？你公司的生意。 是都是在做你们生意的。 是啦，都是即是帮着他们打工。所以这个城规会的问题，我们可能即是遲啲先至可以再同大家交代啦。 要讲多集啊。 是啊，要讲多集啊。其实是这个土地规划。 的漏洞， 是 同埋呢个土地使用同埋呢个土地城市嗰、那个城规会嘅问题。 嗯， 咁我哋今集就到此为止啦。咁就你跟住你要去落去嗌咪啦，系嘛？ 系啊，好，多谢大家，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